鹅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冬天来了，企鹅不怕冷。 还有，咱家的汽车也不怕冷，因为有了长城润滑油发动机冷却液。长城发动机冷却液专利技术，让您的爱车安全过冬。长城润滑油。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99。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它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88集，刘伯温精通占卜术数，又有什么办法能整倒他呢？李善长见了得意的一笑，往前欠了欠身子，故作神秘地说： 你有没有听说刘伯温曾多次当众夸赞他的故乡清田地有文气，故出文人？ 胡伟勇更加不解地望着李善长，不知道他说这些话对刘伯温有什么用处呢？李善长见了更加得意了，忍不住哈哈大笑： 哎呀，你想想，我们只要把刘伯温说过的话变一个字儿，他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胡伟勇听了一时仍然弄不明白，不由得着急地望着李善长，眼珠子瞪得都快要鼓出来了。李善长一看胡伟勇啊，此时也懵了，不知道自己说的话是什么意思。然后啊，他这才差不多是揭了谜底，说皇上对于卜地观气是非常讲究的。 据我看来，现在的皇上比以往更信了。就在前不久，皇上还问起我民间流传的他父母天葬的事情。 说到这儿，李善长停了下来，静静地望着胡惟庸，见他一副又急又气懵懵懂懂的样子，忍不住说： 哎，这刘伯温夸他清田有文气，只要把这个文气的文换一个字儿， 王气。 高啊， 这王气是胡惟庸喊的。直到这时候他总算明白了，极其佩服地望着李善长，想了又想，说道： 我就告他说潭阳之地有王气，想用来为自己做墓地，皇上知道了岂能容他？ 亲戚两个商量着，弹得唾沫四溅，越弹越有劲儿。李善长毕竟是70多岁的人了， 终于有些疲倦了，微微一笑：“ 哎，你呀，去办吧。只是谈这种事情，最好是能够找个适当的机会。如果是像闲谈一样给皇上说出来，效果呀，会好得多。谈这种事情，特别要注意的是，千万别让皇上认为你是在故意整刘伯温。”“ 我知道。哎，这事情现在对我来说很好办，如今最多三天，皇上就要找我去问一下情况。” 李善长听了，放心的点点头：“ 如此，刘伯温，命休矣。” 胡惟庸欢天喜地的来到府里，兴奋的一宿没睡觉。第二天，朱元璋果然差人来宣他去有事要问。回答了朱元璋要问的问题，趁闲聊的时候啊，胡惟庸如坦白一般将刘伯温夸他清甜有王气的事情说给朱元璋听。“ 什么？有王气之地？你刘伯温怎么能用作自己目的呢？” 朱元璋听完之后非常恼火，在心里愤愤地问着：“如果换做其他人，朕一定要把他杀了。你这个刘伯温啊，朕就网开一面，夺了你的俸禄，让你也尝尝贫穷的滋味。” 刘伯温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他有着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信仰。他因为朱元璋的信任和尊重来帮衬朱元璋，也希望利用朱元璋对他的高度信任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信仰。由于他的智慧，他的许多想法都已经实现了。他帮助朱元璋打得天下，在朱元璋最关键最危难的时候，他挺身而出，甚至亲自指挥战争。大明皇朝建立以后，刘伯温本着儒家仁政的治国之道，融合了墨家务实的精神，引导和帮助朱元璋极力地推行生民之道，在于宽仁的治国策略。在关心人民的疾苦，爱惜民财，减税解困，修德整顿官吏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刘伯温啊，原本是出生于富有的地主家庭，从没有在乎身外的金钱物质。他为官多年，最后呢，虽然身为御史中丞、太史令显官，但是为官清廉，以身作则，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始终是两袖清风。昔日因为俸禄丰厚，倒也过得还算富裕，如今到了老年，全靠朝廷俸禄度日。俸禄被解除以后，刘伯温一家上百口人一下子陷入生活上的困境。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些，刘伯温知道想占有王气之地建墓地，在朱元璋看来是何等严重的罪名。朱元璋今天不杀你，保不准明天不杀，而且一旦开杀，可就是满门抄斩的事情啊。刘伯温苦苦地思考，该怎么办才能躲过这一劫呢？他现在既不能申辩，又不能躲避，于是他决定赴京谢罪。刘伯温进京的第一天，徐达刚好从北平回金陵，听说刘伯温的事情，赶忙前来看望。知道是胡惟庸的陷害，徐达气得虎眼圆睁，他也把这事给皇上讲明白。 刘伯温见了，招呼他坐下。哎，元帅的心，伯温领受了。只是你此去，非但不能说服皇上，反而会害了伯温呐。为今之计，伯温只能留居京城，就生活在皇上的眼皮底下，方可解皇上的猜疑。到时候，他或许啊，可以明白伯温的心呐。徐达听了，长长的一声叹息。刘伯温在金陵住下，也不去为自己做任何辩解，默默地忍受着，内心呐，很是压抑。不久便病了，日子呢，也是越来越艰难起来。话说这一天，刘伯温的妻子朱氏正坐在榻前替刘伯温补了一件破的内衣，只见厨子进来报告说，粮食已经没了，这如何办？朱氏停下手中的针线，往怀里掏钱，掏了许久，却掏不出一文钱来。他苦着一张脸，正不知道怎么办，有人来报，徐达及其他的许多故友前来探望。朱氏听了，急忙去迎了徐达等人。此时贫困交加，无病无医，还没有吃的刘伯温正挣扎着坐在书桌前，翻看着自己往日里书写的《玉离子》。见徐达等故友进来，将书放在桌案上，抬头感谢地望着他们，看着刘伯温一时苍老了许多，徐达十分痛心，声音凄然地呼喊： 军师！ 刘伯温想站起来，努力地挣扎一下，却不能起身。徐达上前扶住了刘伯温： 军师就这么坐着，不用起身，我等来看看你。 说着深深一拜。同来的几位故友也都对刘伯温深深一拜。刘伯温缓缓地说： 我如今很好，请诸位今后不要再来了。 徐大听了感慨万分，纷纷将准备好的物品钱财拿了出来。刘伯温见了，原本苍白的一张脸激动地泛出了红色，声音嘶哑地说： 你们不可以这样，还请一一拿回去。 远远地跟在门外的厨子听了，由于着急，竟然不顾自己身份说： 大人，我们已经没有粮食了，夫人也拿不出钱来。 刘伯温听了，并不去责怪厨子，只是惭愧地闭上眼睛，豆大的泪水夺眶而出。徐达等故友见了，更是万分的伤心，大声的呼喊： 军师！ 良久，刘伯温睁开了眼睛，不无伤感地说： 哎呀，我如今这般下场，皆由我自己所为。现在有你们的关心，已经知足了。家中粮食已经断了，这是我刘伯温无能，让家人痛苦，更让我刘伯温伤心呐。你们带来的物品钱财，伯温就收下了，只是伯温今生恐怕再难还你们的情，你们就此请回吧，今后再不要来理我了。 让皇上知道了，恐怕对你们十分不利。 刘伯温的一番话说得徐达等心里凉凉的。回到府里后，徐达又派人给刘伯温送去了许多生活上需要的物品。徐达这个人啊，是一个非常忠勇的人，与朱元璋又是布衣兄弟之交，他决定要给刘伯温讨回一点公平。有一次啊，同朱元璋饮酒以后，看到朱元璋非常高兴，徐达对朱元璋说起了他几个故友去看刘伯温的事情，最后说，军师是个文人，只说谭阳有文气，哪里说什么王气，军师跟随陛下这么多年，从来没野心，又怎么会去争什么王气啊？就算他真的想去争什么王气墓地，凭他的聪明，又怎么会当众说出来？朱元璋听了，认为徐达说的有道理，很是有些动心呐。沉默了一会儿，对徐达说，到时候有时间我们一道去看一看他。朱元璋虽然这么说了，但是最终呢还是没有再去看刘伯温。可是这件事情很快被胡惟庸知道了，他不能容忍徐达对刘伯温的关心，更不能容忍刘伯温有翻身的机会。他这回没有去请求李善长，却奉朱元璋之命在金陵找来一位医生，派他去给刘伯温看病，然后给了他一些致命的药品。刘伯温病情日益加重，最终只剩下一口气儿的时候，有人报告了朱元璋。或许是想起了刘伯温对大明江山所做的贡献，或许是刘伯温对他的天下再也没有半点影响，朱元璋派人送给刘伯温许多东西，还特意书写了御赐归老青田诏书，亲自派人护送刘伯温还乡。在御赐归老青田诏书中，朱元璋对刘伯温受冤后的做法表示充分的肯定。可是自从给胡惟庸派来的医生诊治以后，刘伯温就再也不可能医治好了。他回到青田老家刚刚三天，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话说有后人在祭拜刘伯温的墓时写了一首诗，诗曰，卧龙明大中黄土。再杰出的政治家，再智慧的谋略家，终究逃不脱让人陷害的命运，让皇上猜忌的下场，空留无尽憾事，使后人为之感慨。关于刘伯温的死因，后来胡惟庸案发，医生供认是胡惟庸授意他毒死刘伯温的，这成了胡惟庸的罪状之一。后来在杀戮胡惟庸一家上百口人的刑场上，百姓指指点点地诅咒他，许多人就是骂他不该害了刘伯温，而却不知真正害了刘伯温的罪魁祸首正是惩罚胡惟庸的皇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精彩好故事尽在声工厂。 这一点点小秘密。那时的我很久都写不出够一封信，时间上还停留着解不出的那道习题。放肆是因为天真，沉默是因为单纯，抓不住时间总会不知不觉。我遇见你的那一天，晚风吹过十指之间，好想再多几个三年，不写更多纪念。我们之间不说再见，一起记录青春画面，好想再多几个三年，最快乐的这三年。笑我在食堂吃饭狼吞虎咽的样子，上学放学的路程，一天最好的时分，无忧无虑是青春的天分。我遇见你的那一天，晚风吹过十指之间，好想再多几个三年，谱写更多纪念。我们之间不说再见，一起记录青春画面，好想再多几个三年，最快乐的这三年。想起最后一堂数学课的铃声，宣告结束这段旅程，希望还能和你去同一个地方，看同一片美丽风景相约，不说再见。我遇见你的那一天，晚风吹过十指之间，好想再多几个三年，不写更多纪念。我们之间不说再见，一起记录青春画面，好想再多几个三年，最快乐的这三年。